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就带你听到很久不见的 Beyond 的组合，这首曲目非常经典，叫做《喜欢你》。这是 Beyond 乐队带来的《喜欢你》。88年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是他们最艰难的一个时期。这个时候的黄家驹有一个女朋友，可是呢，因为他每一天都忙于音乐，没有办法顾及到女朋友，所以歌词当中呢有这么一句：“以往为了自我挣扎，从不知他的痛苦。”可能说的就是这个时期非常懊恼的心情。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呢还算是一个半生熟，用接下来这首歌大声的来告诉他你的感受吧，不要让这份缘分轻易的就擦肩而过。分享一下半生熟。 你总是腼腆，拥有墨语言，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，灌溉满座花园，让我

将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，猛然回头，你在哪里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遥远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，猛然回头，你在哪里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，就让它 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曲目，来自张雨生《大海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黄小琥，他沙哑而且具有磁性的声音，被大家呢是公认的成人情歌的最佳诠释歌手。来分享一下《我要你的爱》。

就要活个痛快，生命是自由自在，谁还要等待？时间不要留白，就画上属于我们的色彩。我曾在，就要活个痛快，生命是自由自在，谁还要等待？ 说不会离开我，该演的演和歌，耳边风在两人之间开始流动着，哭过又笑了，爱早先落在途中的黑洞，都不再是彼此的避风港，至少要一起勇敢的放手，不知所措的我们牵着手去哪里，在哪里依然寂寞的我们，哪里来的爱情，流动着，哭过又笑了，爱早先落在途中的黑洞，都不再是彼此的避风港，至少要一起勇敢的放手，不知所措的我们牵着手去在哪里，依然寂寞的我们，哪里来的感情在浪费？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为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这是来自陈晓东，我愿意。非常喜欢听到陈晓东的这个版本，尤其是开场的那一段清唱，清澈的声音非常能够打动人心。而接下来呢，继续要带你听到同样很清澈而且深情的男生林隆璇。知道林隆璇呢是先闻其声，像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，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这些非常经典的情歌让我们记住了张信哲，记住了那英，但是呢却忘记跟忽略了他的作者林隆璇。而接下来的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的版本，经过林隆璇自己的重新本色演绎，相信呢会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。 我们之间没